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。 芝麻力一九见人心，破迷信讲真话，大军阀。喂，好啦，翻到嚟啦，咁啊，点解今日迟开咧？咁啊，即系因为我哋冇办法啊，因为太子咧就塞晒车嘅，其实就系唔通车啦，所以就。其他地方都塞車啦，咁 唔係啊，最重要係即係大西北同埋咧，喂揾唔到地面交通去旺角㗎，好恐怖㗎去到。 咁你又搭你又你而家又杯葛地鐵啦，係嘛？就算你坐地鐵都跳閘啦，係嘛？可能會 飛的咯，咁可以點啫？ 咁啊就即係最 飛的塞死， 飛的都塞車啊嘛，就係咁光跳標嘛，大佬。 我塞咗四個字嚟，你唔知 啊？ 慘算好㗎啦， 係啊，好 Q 冇人啊，但係咧。就你覺得咧，我今日我即係搭的士嚟嘅時候咧，的士佬咧，即係以前啊嘅現象正常就係屌鳩啲示威者，搞乜 Q 嘢啊？喺度搞搞震你班友係嘛？即係食飽飯又冇屎屙啊嗰只。但你唔係喎，我今日叫個的士司機，佢自己喺度屌支差佬喎。咁啊，梗係啦嚇，你即係呢一個太子站，你喺度封站封咗兩日係嘛？好似身有屎咁樣樣啊！但係佢係冇鬧過示威者噶。 嗯， 系冇闹过噶，其实系，即系嗰个阿叔其实啲中年人啦、啊，咁样样，咁讲讲下又讲个大陆人啦、啊，咁大陆几扑街啊，咁样样，即系所以你话，真系好卵好笑，即系你而家咧嗰啲乜鬼嘢，聂德权嗰啲啊，仲喺度想怀柔啊，怀柔嘅意思去做啲咩？就系话，哎，而家咧研究紧啊，一啲俾你大湾区创业嘅计划，创你老母咩？大陆都唔卵翻啦，戆鸠真系。 不过讲翻太子嗰单嘢啦，我觉得就即系確實8月31號嗰日咧，係有好多疑點咧，令大家咧係會傾向相信咧係有人即係死咗嘅。嗱，第一， 蘋果影到嘅，蘋果影到 係 就係打嘅時候，打到嗰個人咧就其實係眼突突，就冇反應。 跟住咧就係兩個速龍咧， 係啦，互相對望，然之後叫執援，係咪？即係嗰鑊嘢之後咧，而且就前日。咁就有位龍小姐嚇、啊，就同呢一個咧，就係阿毛姨姨，咁就開咗記者會，就話咧佢點過，就係話唔知好似話有橙色標記嘅啲傷者咧，係有六個嘅，咁嗰啲係比較嚴重嘅情況嚟嘅。咁但係最後尾咧，即係出到嚟得三個嘅啫。咁啊變咗，如果你話去翻對數嘅時候咧，有三個唔見咗，咁去咗邊咧？咁樣樣。 咁跟住再加上咧，就係消防啦。消防最初係數十個嘅。 係。 後尾咧就 clarify 就話七個。 係啦。 咁咧就再加上。 而最大鑊就係呢兩日又出啲新聞，就話咧沙官咧。 即係沙田官立中學同埋保良局董玉泰中學，即係分別咧，就其實喺八三一前前後後啊，一個係九月二號離世，一個就係八月三十號離世，而且佢出咗張面簿咧，嗰張通告咧，嗰啲字眼非常之相似，就係話啦，即係學校咧就有人咧就離世啦咁樣樣，然之後就會揾一啲咧，即係社工啊之類啊，就會同你去做輔導工作啊咁樣樣，俾家長填。 我諗最大嘅可疑係邊度咧？就係啲人覺得第一。即係嗰個太子站已經分咗，即係嚴重啊，即係輕傷啊咁樣。但係就所有人都冇出到嚟。 係啦。 OK， 跟住就成個站封咗，趕記者走。 係啦。 OK， 再加上咧，就係奇奇怪怪地咧，就係將嗰啲傷者由呢、這、一個太子站咧，用翻鐵路啊，送去荔枝角，先至上十字車。 係啊，點解咁鬼鼠咧？ 所有 係咯， 喺太子站 啊 嘅救傷車咧。是一架都冇用过。 是啊。点解咁鬼鼠啊嘛，啲人就问点解咁鬼鼠先。嗱，有个救护嘅，有个自愿嘅做救护嘅，就係喺度掹住个闸嘅，大家睇到就话俾我入去，我俾晒啲装备你啊，你打我一身都得啊，咁样你俾我入去啦，咁样。 嗯。 偏偏就唔肯俾啊嘛。 跟住呢就话啲录影带 ,ok, 一路都唔会公开㗎啦。 啊 因为点解咧？就一来呢个系即系地铁嘅嘢啦，第二来就系冇理由咁公开嘅。你都估到佢，就算未俾人民日报闹之前嘅港铁，我都觉得佢唔会咁样配合你。所以咧，嗱呢两日嘅气氛咧，其实都唔止呢两日噶啦。我由星期一晚开始咧，癫不断有人问咧，就究竟系咪有人死咗噶？真系噶？ 系。 我 因為連登傳得好勁， 嗱我思前想後諗咗好多次。嗱第一，即係當然嗱，話説在前頭，我有主觀期望，我就覺得 最好唔好啦， 最好唔好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就從呢一個邏輯咧去再思考一下，大家自己評一評。我就覺得香港咁開放嘅一個社會咧，你數一下要過幾多關？如果我要毀屍滅跡嘅話，第一醫護人員 ，OK。即係包括係嗰陣時候十字車嗰啲啦，你要過醫管局啦、入殓房啦，甚至乎可能你差佬，就算一百個裏面有九十九個壞人都好，咁都仲有一個半個㗎，大佬係嘛？你仲要過埋消防？喂，你過咁多關喎、 啊？唔係啊，其實有種講法講得通嘅，就係 點講啊？ 就是、正正因為知道咁麻煩，所以鎖咗站去。鎖咗站呢，佢哋自己呢就私底下商量點樣去搞，係咪私底下通知啲家屬啊，或者禁固牌去啊，唔知網上面有啲講法就話 我最後尾呢個 point 呢，我覺得先至最可疑 啊。啊太誇張啦。 喂我老豆唔見咗我。喂就算一兩日唔搵。咁、四五日都唔搵我。仲有你唔止一個。你係三個。 三個、啊。 三個屋企人都俾人禁固牌。喂，即太匪夷所思喎、啊！當然嗱，而家去到而家呢個階段咧，大家都係寧可信其有，就不可信其無。不過我嘗試即係用我嗰、那個即係平常正常一個運作嘅社會嚟去理解嘅啫。咁再加上喂，而家呢個係一個逆權嘅年代啦，即係你就算當年共產黨要被自殺呢個李旺陽。喂，你都冇得走噶噃？ 唔係啲人講緊嗰樣嘢就係話，喂，你話逆唔逆權都好，係自從林榮基事件，你發現香港警察主動配合公安之後，喂，其實香港警察本身已經信唔過啦，所以先至有好多陰謀論。佢哋傾向相信陰謀論係起源於呢一度啊。 嗯， 所以喺佢嘅角度嚟講，就係話，如果你冇事冇幹係一個正常嘅人嘅話，咁呢啲陰謀論係唔應該相信嘅。但係個問題就係、是、喂，由林榮基去到今時今日嘅警察暴動，尤其是警察或者自保嘅時候，喂，可能真係漏嘢殺咗你全家，做咗常威都唔出奇嘅喎。 咁大佬啊，你仲有親戚噶嘛？仲有朋友噶嘛？仲有鄰居噶係嘛？ 咁呢個梗係，所以我先唔信死人嘅點解嘅啫。 咁啊，即係因為其實如果即係沙官嗰單，即係如果你係因為一冇人講噶嘛，冇人 唔 係 仲有啊？我補充你沙官嗰度啊，因為你網上咧就好多人話呢個又跳樓，嗰、那個又跳樓。 今日就零舍多，今日係七單好似係。 今日又零舍多嘅，跟住咧就話又冇 好大鑊啊！ 跳落樓嗰個時候咧又冇巨響嘅、 啊， 有啲咧就話即係跳咗落海定係跳咗落河咧，就係、是、完全個肺咧。 唔係啊，有啲仲好笑啊，有啲仲大鑊啊，又唔知話係深水埗邊度啊，西貢啊， 有一個21歲嘅女死者咧，即係被發現係渾身瘀傷，咁即係而警方咧聲稱係可能係佢父母同導師啊暴力驅魔致死啊，大佬。 唔系，但系我觉得咁咧，即系话说在前头嘅原因就系、是，即系我有主观期望，我就觉得即系你走唔甩嘅，因为你咁样咧就是、一件好大镬、好大镬、好大镬一件事。 因为你可以禁锢到屋企人，但系你禁锢唔到你朋友。即系如果佢有人失咗踪嘅话咧，佢有个 network 嘅，佢有个一个即系自己嘅朋友圈噶嘛，系咪？咁嗰啲一定会走，即系走上，因为当中一定有人系上连登噶啦。 虽然你话即系黑社会喺721嘅袭击里边都小心啦。就叫啲人唔好打頭啦，或者唔好打死佢啦，係咪？總之係要懲罰你嘅啫。差佬一樣係咁嘅，係嘛？咁佢相對嚟講 train 得好過啲阿謝會添，係咪？ 但係831嗰日，大家都幾廿個 cam 影住，話差佬真係搏頭啊嘛，搏咗兩個靚仔頭噶嘛。 咁唔止搏一次㗎啦， 係啊， 唔止831出現㗎啦，呢樣嘢就 係啊。 但係就我覺得太過匪夷所思，個現象係在於咩咧？而家我哋咁匪夷所思嘅嘢咧，我哋都信。嗱、这、呢個先至係恐怖， 唔係，但係我 唔係我都信咗一輪嘅， 我都唔 話死啊呢鑊嘢，咁、大鑊咁樣冚法， 唔係我覺得唯一一個疑點比較難嘅就係、是、其實係佢身邊嘅朋友冇一個人出聲，呢、这個係好難嘅，呢、这個就係、 是，同埋就算話網上啊 up 嗰幾個名啊 ，OK 嗱你 cross check 啊 ，cross check 翻。究竟跳樓啊或者係即係跳海嗰啲名單究竟係即係先後次序？系咪讲嗰啲名字，跟住先发现即系跳楼先 ？OK， 喂，你从咁样嘅角度就应该睇得到咧，咁嗰样嘢系真伪喺边度噶嘛？我嘅怀疑系在于乜嘢咧？我开始觉得系符合我主观期望嘅原因系在于，因为网上太多呢啲咁嘅传言，有人系刻意要制造呢个传言咧，系导向你去谂有人死咗个方向，嗱，我就逆向思考嘅啫。我从来都系咁谂嘢嘅，或者谂几边去慢慢再捽一捽佢。因为点解咧？如果我哋开始相信呢啲好可能或者 more likely than not 嘅假消息嘅时候咧，我哋系会 discredit 翻自己噶嘛。你大家都听过狼来了嘅故事噶啦。幼稚園都聽緊㗎啦，喂，第一次嘅時候我哋真係信喎，咁我哋梗係驚弓之鳥啦，我哋梗係去防備啦。第二次、第三次嘅時候，喂，真嚟嘅時候開始大家唔信， 咪即係好似即係林子健現象咁啊嘛， 即係點啊？你 elaborate 下， 即係算啦，係啊，咪即係咁樣講咯，即係其實而家就係、是。个情况呢我觉得就咁样，如果即係大家有人识得，因为认得㗎嘛样，即係俾人打即係又呕白泡又擘大眼啊嗰位仁兄呢，其实大家见过相㗎嘛。咁我觉得就喂最好就喺网上面澄清啦，如果有人识佢嘅话。 喂，同埋好简单咋嘛，嗱我哋三个假设我嗰日喺太子站。咁我唔见咗嚟我都会知㗎，就算我唔识你都好，咁佢喺附近喺度俾人拉緊㗎嘛。喂，有啲唔系上车。有啲係去咗第二度嘅，咁大家會知噶嘛？大家都會數到人咁，我咪從來冇人講過呢樣嘢喎。唔係我奇怪係在於呢樣嘢就係，同埋大家以我傳我嘅時候咧，你製造到個效應，除咗係狼來了，同埋會 discredit 咗個運動之外咧，就係你成個方向都轉錯咗。其實831最嚴重嗰樣嘢咧，係一個公然嘅恐怖襲擊嘛，而係當權者做噶嘛。甚至乎好似劉西良星期二嗰個講法咁樣，就喂大佬，明明嗰日8月31日係一場自編自導自演嘅戲呢，已經係冇人再去深究。 因為你話喺維園掟燃燒彈嗰個 有槍嗰啲嘛， 鬼差嘛。 甚至乎喺警總附近嗰條天橋嗰度啊，即係去紅棉道啊，去 即係呢個 嗰個道中嗰度啊。 唔係你係咪講等先？你係咪講呢個啊？ 呢個就維園啦。 呢個就維園啦。 甚至乎有一啲就喺個天橋度掟汽油彈落去啊嘛。 呢個啊嘛，呢個咪天橋掟哦，即係天橋掟汽油彈就金鐘啦。 你都冇睇過嗰段，係有兩段有槍㗎。 路透社影到一段。 證明啦，你咁關心嗰度究竟有冇死人 啊？ 你都唔關心究竟有冇？ 嗱，我知道 邊個掟汽油彈。 冇錯啦。 嗱，唔係嗱。 警察啦，即係如果你話講呢一個咧，公共關係科咧，佢係否認過一個咧，就係、是、其實係外媒記者影到嗰、那個有槍嗰、那個咩曲尺嗰個啊嘛，係咪 ？Getty Images 入邊嗰個 ，Getty Images 嗰個啊嘛，即係嗰個係獨立記者嚟噶嘛。咁嗰個佢又否認咗，但係佢呢一單佢冇否認嘅。嗱，你睇下呢張相啦。嗱，呢一單佢冇否認 嘅 喎。 呢單好難否認嘅，因為呢一單咧，除咗有張相之外咧， 唔係有片㗎， 係有片㗎嘛。佢、所以佢一路好輕描淡寫咁回應呢樣。 係咪呢條友嘛？佢後面有熒光粉紅咁樣樣㗎嘛 ？LED 燈㗎嘛，就係、 是。就係、是、你知唔知喺嗰陣時候一 part 拎影落去嘅時候 ，OK？是所有人咧，上边嗰啲人，哇！ 喺度讲啊，咁、 原来你 哋嚟噶，咁样样啊嘛。 所以嗱，我觉得咧，我觉得唔系有意嘅、啊，即系呢次就唔系真系成个部署嚟嘅、而系大家咧，因为即系太关心嗱，呢个系一件好事啦，当然就系、即系太关心边个啲手足咧，究竟系咪有事？所以咧，成个 attention 咧系 shift 咗去嗰度。嗱、当然。如果我是當權者，我都會咁諗。最好你咁諗。兩嘢我 clarify， 兩個禮拜仲未有失蹤人口喺度報嘅，跟住原來 match 嗰啲 嚇兩個禮拜冇報 啦。即如果兩個禮拜之後啊、，OK， 跟住你再 match 嗰啲自殺嗰啲，再同你所謂嗰啲名單，全部都係 fake news 嚟嘅。你包仔自己喺度自製嘅。因為嗱，我不能夠排除咧喺網上而家話咩啊表哥。个朋友跟住喺边度做护士喺度爆嗰啲嘢咧，喂，我觉得系冇第一身嘅，永远都系 he say 嚟嘅， 就系我 friend 个 friend 同我讲啊， 哇，好多系呢啲嚟嘅，跟住大家当咗癫咁样， 咪大家都忘记咗九月一号嗰班差佬，即系开记者招待会嗰阵时，佢第一时间都否定啦，佢都话伤肯定有，死一个都冇， 咁大家而家唔信差佬啦嘛。 唔系啊， 佢喺度讲大话。 但系个问题就系、个问题就系而家个状况系100句大话里边突然间有一句真话，然后当大家发现原来喂，即系大家系发布咁多消息嘅时候，喂100句真话入边有一句假话，咁你就无端端差佬就会被嗰句真话就会被放大，而即系抗争者嗰句嗰一句大话亦都会被放大噶嘛。 唔系，所以呢个咪就系危险咯。即系如果我哋喺成日以为 fact check 咗。就跟住咧去嘅话咧，你就系会中陷阱噶嘛？喺成个运动里边都系嘅。喂，大佬真系狼来了。喂，今次喂咁，下次我唔信噶咯。系咪啊？跟住我哋就走去围太子。喂，有危险。嗱，你献花我觉得 O K 嘅，即系为咗太子站，即系嗰个事故咧，即系嗰个恐袭咧，我哋系要做一个嘅抗争，我系同意的。但系你已经系当咗一个死人嗰个 mood 咧去抗争啦。咁如果我系当权者，或者我哋喺度搏紧计去谂化你嘅时候咧，欢迎嚟啊！最好你嚟添啊，系咪？最好你相信呢个事实啦。如果嗰个唔系事实，因为点解咧？我嘅逻辑就系、是，如果真系出咗事嘅话咧。你是很难否定，你不是可以隻手遮天到这样、大陆都不得，我拿你旺洋的例子是在于这样、你不要说这里是香港，同埋这个是一个逆权的年代的时候，喂，你怎样收买个殓房的人，怎样收买医管局，怎样收买医护，收买个医生，喂，每一个人死都要 certify 的嘛，大佬， 尤其是现在的医生那么拿争差佬， 没错、 唔系咁， 所以大家有咁嘅错觉， 所以 我都有嘅。 所以已经咪有人讲，即系呢一个系差佬非法处理尸体咯。咁完全唔经医管局嘅医院，咁所以你咪唔会查到呢啲 record 咯。佢哋讲咁讲啊嘛，有啲人 咁。但系如果有1-2% 嘅，无论差人又好，消防又好，你当晒嗰班坏人先，咁总有1-2% 嘅。因为我听到个消息啊，你估嗰啲差佬嗰啲起底嗰啲咧，即系我哋自己搞噶。即系连登嗰啲搞嘅，原来佢好多系自己差人入边噶， 睇唔顺眼啊嘛。 喂，即系我同你唔妥。 系啊，咪一定有，咪因为其实佢差佬入边好简单，其实咧大家都系有自己小圈子嘅，大家都有自己埋堆嘅圈子喺度嘅。即系你个圈子唔同我圈子，咁我有你自己个人资料系咪？或者有你 Facebook 平时咧就喺度即系笑面迎人，但系原来少女藏刀嘅，咁你又有位咪入嚟咯？就等于吓、今日原来即系有一位。 一位差佬，有一位差佬喺呢一个中大，唔系喺中大大学站嗰边，即系摆酒啊嘛，系嘛，叫阿 Roy 啊嘛 ，Roy Sir 啊嘛， 咁咪所有人走去围佢咯。 系啊， 你估你估你知 Anthony 知吗？啊、我知咩？ 原来佢个老婆好好笑啊！佢老婆原来 唔好讲啲细节啦，系个point 系在于乜嘢？个point 系在于 细节先好笑， 基本上。是自己喐出嚟噶嘛？啊、即系话我翻去太子嗰个事故里边，喂，如果真系出现咗，系冇理由拖咗咁多日都冇人督爆出嚟嘅。嗱、啊，我第一我唔真系主观上我唔希望真系呢件系事实啦。第二就系应该唔会有人督爆出嚟啦。即系我继续喺度期望紧我呢个主观期望啦，系咪？咁但系我嘅客观嘅分析都喂，似乎唔系好似，系嘛？话、嗯、嗱、嗯，我呢一个 source 你真系 fact check 啦。真系一个好近嘅人话俾我听，诶、哎，嗰啲大部分都系自己有喐出嚟噶，所谓嘅起底，即系差佬自己喐翻自己差佬，因为我唔妥你啊嘛，佢唔系因为系黄丝啊，唔系因为反送中啊，而系借呢个机会喺度搞办公室政治啊， 所以点解喂？我自己唔妥另一个吓、啊、横头嘅阿 Sir， 然之后叫啲连登仔嚟，咁啊即系哇啲连登仔好开心啊，揸晒啲阴司子嚟做人情啊，系嘛？然之后就话，诶、哎，大家襟兄弟嚟嘅，系嘛？哎呀，真系阿嫂，原来 你死都要讲嗰啲细节，哎，你继续讲啊，你继续嚟啦， 系啊，襟兄弟嚟嘅，喂，做咩做咩摆酒唔遇我啊，系嘛？因为佢话嗰个护士嘅新人咧，就原本就因为其实佢本身就系、是、吓、啊、同一个医生结唔成婚，先至走去同阿波。结婚嘅啫，系嘛？咁所以咧，喂，大佬，大家想喺呢、這个即系今日嘅大好日子就包大佢，系嘛？好似呢一个咧，即系叫咩婚前示爱啊，抢麦啊，然之后喺度讲呢啲嘢咁样样， 完美啫你， 咁啊好玩啊，大佬。唔系啊，而家啲 仲有咩 juicy 啲咧？佢人哋个婚礼，大佬。 唉，唔系，咁呢啲吃婚 系 OK 嘅。你小心啊，我哋系结咗婚咋？你下次啊，大佬，差佬搞翻你转头， 因为阿龙唔系做黑警啊嘛，系咁啊，即系呢啲咁嘅嘢，真系啊。 好啦，喂，休息一阵，再翻嚟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 Peanut.com。